Thank you. 脱去病服。 娘， 速速与我脱下。 娘，报名参军事关重大，哪能说穿就穿，说脱就脱呢？ 哪个允许你去参军？ 这军我反正是参了，您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，也得答应。 幼儿，你岂是为娘娘？你 这心慢， 生气了， 退红。 Ah! 知，这是男儿立当以身许过，哪里还不得许多？ 好， 参见将军夫人。 陈将军如此匆忙，莫非新军招募有生事端？ 三千军士俱已到奔齐。啊，将军，实才听人言道，请前去投军，达成特来相传， 确实为何？ 将军呐、啊，如今七十门中一脉单传，倘若疆场之上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断了其家后代相应？到那时，将军怎对得起七十门中历代列祖列宗？将军常年征战，伤病在身，老来哪顾堂前侍奉？将军此时万万使不得。 陈将军呐、啊，征途艰险，激光焉能不清？沙场无情，其谋怎会不明？只是你们放眼望去，我这帐下三千兵将，哪个不是爹娘所养，父母所生？我疼娇儿，谁疼苍生？我护娇儿，谁护大？ 娘，我练兵去了。 啊，

你的枪法越发的精湛了。 速速成长， 继续长文人。 好。 Thank you.

我们强大，只是因为大明衰败无能，重文轻武，压制武将。如今既有戚家将燕荣做太郎， 是 太郎， 你 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要说。如今那戚家军把守宁海关口，我们步步退军，又回到海上。太郎，听我一句话，咱们的时代结束了。 嗯， 太郎，咱们回家吧。我想回家，我想阿妈。 嗯， 太郎，咱们回家，不再当兵，不再打仗，种一分田，养一个家，生一个孩子，看着他长大，好吗？ 妇人之见，降国台来，命悬一脉，东奔西走，岂能为这点蝇头小利而收手？你来看，这煌煌华夏，举世宝藏，飞掠光，赴两江，美京都，壮西凉，我都要抢。我要把这山山水水、村村寨寨都给他抢掠过来，我要抢尽珠宝，夺了牛羊，掠得绸缎，霸占三江。我还要， 你还要怎样？ 我还要杀尽老弱，强斩轻重，男子劳工，女子采桑，有这荒荒华夏，便为我们的家园也亮堂。 我们的家园，太郎， 来人，穿我好了，金牌击中姚氏兵力，偷袭戚继光大营。你不随我潜伏在海滩礁石旁，偷袭若能成功，我们乘胜追剿；倘若失利，那戚家军必然追击到此。那时间，戚继光啊，戚继光！ Thank you. 将军，实才将军鸣金收兵，你可曾听见？ 承上军纪，敌手可亲。 你可知违抗军令，按律按案惩？ 将功赎罪，纵然责罚，信也按律。 哎呀，小将军，你怎知将军法纪威严？倘若你追赶前去，恐怕遭敌暗算，到那时你我性命难得保。 果然备命严重， 我来掩护你，你快快逃走， 你我共死同生， 快走。两军交锋，你竟敢违抗军令，只是众恩的埋伏。大成将军为救你这个畜生丧了性命， 若非我巧计在胸，险些功亏一篑，毁于一旦，戚家军威何在？大明法律何？哎呀！将其勇推出去。